好啦，好多謝大家今日又嚟聽我講中西人民精神。咁我哋上次呢就開始講呢一個呢清代嘅學術精神。咁樣我哋上次講過啦，呢個清代嘅學術精神呢其實呢就係對反於呢個呢宋明理學而嚟嘅。宋明理學咁佢哋呢清代嘅學者就覺得呢個呢宋明理學呢嗰啲呢神日呢呢個空談心性嘅問題呢就太過虛無縹緲啦，咁所以呢佢哋呢著重講返一啲實際嘅呢個呢著重實際客觀嘅學術功夫。咁所以清代學者呢就好著重講呢一個呢考據訓誡啊嗰啲好實際嘅具體嘅呢啲學術嘅功夫嘅問題。咁你都講過清代學者呢種咁樣嘅精神呢著重客觀研究嘅精神呢就有啲似呢個呢西方嘅科學。不過呢始終清代學者都開唔出呢個西方嘅科學。但係呢個我哋再重新睇返呢一個清代嘅學者佢哋要求對反於呢一個宋明理學嚟講呢，其實呢佢哋就唔係話太了解呢個宋明理學，或者話佢哋對宋明理學有個誤解。因為呢佢哋呢好多時就因為見到宋明理學嘅末流見到宋明理學嘅末流呢空談心性呢，所以佢哋呢就要反對佢。但係其實我哋如果唔係從呢一個末流嚟到去睇所以呢我哋而家過了幾百年啦咁樣我哋呢再重新去睇返宋明理學嘅精神嘅時候呢，其實我哋發現呢宋明理學嘅精神呢其實亦都好著重呢個實際嘅實踐嘅亦都好著重實際嘅實踐嘅，唔係淨係空談心性嘅呢個咁樣所以呢由呢個角度嚟到去講呢我哋亦都可以話清代呢種著重實際實踐嘅精神呢其實都可以話係上接宋明理學嘅精神由宋明理學嘅精神嗰度嚟呢個。不過清代學者佢哋自己呢就唔會咁覺得嘅呢個佢哋自己呢就要求呢呢個另立門戶嘅。呢個例如呢個顏理學派呢個招秦大陣佢哋呢個。咁樣佢哋呢啲咁樣嘅講法呢佢哋自己呢確實係要反對宋明理學嘅。佢哋就係要反對宋明理學所講嗰一套嘅呢個理氣心性哲學。即係反對宋明理學講嗰啲心性嘅講法嘅。又理又氣又心又性呢個講埋曬一啲唔實際嘅嘢。佢哋就係反對呢啲。咁呢個清代嘅學者呢個呢佢哋呢會反對諸子一派佢哋所講嘅理先氣後嘅講法反對佢哋由理生氣嘅講法咁樣我哋知道呢個宋明理學裏面呢有一個好著名嘅兩派呢呢個即係個六王同埋諸子咁佢哋反對諸子嗰派講理先氣後嘅講法，但係佢哋亦都唔係表示佢哋贊成六王，佢哋同時亦都反對六王嗰派因為六王嗰派呢講吾心即宇宙良知即天理造化即精靈呢啲咁嘅講法呢又係呢個呢好唯心呢個吾心即宇宙咁樣講法都得嘅咁樣呢就亦都反對呢啲咁嘅講法呢個咁呢所以呢、這個清代嘅學者認為呢兩派呢太過著重呢講呢個所謂天理諸子固然講理啦佢哋嗰派呢個但係呢個六王呢佢都係講良知即天理咁樣都係講呢個天理嘅問題總之覺得宋明理學太過著重講天理而天理呢係天上邊嘅理呢個咁樣呢都唔係一啲人間嘅嘢人未必一定實踐到嘅天理咁呢覺得宋明理學就忽略咗人嘅情慾嘅地位咁即係話呢清代嘅學者呢就反對宋明理學所講嘅唯心論嘅本體論覺得他們太過著重講人的內心的理想主義成日要講一下這種理先氣候或者良知即天理這種一方面又講天理人去不到的另外一方面就還講這個本心心性良知這些這樣一些很內在的著重內心的一種理想主義 咁清代學者就係覺得嚇呢、這個數名理學家咧嚇、太過著重講呢啲啊，咁所以佢哋覺得咧嚇、我哋唔好講呢啲天理咁遠嘅嘢啊，又唔好咧一味淨係講呢啲咧嚇內心嗰啲心性嘅問題啊，我哋要去翻啊呢、這個嗰啲事情啊，具體嘅事情事物裏邊。咁、所以呢個清代嘅學者佢哋嘅主張咧係理在氣中，理在事中。我哋要揾呢個理咧，唔係呢個咧喺內心嗰度咧嚇咁樣咧閂埋門咧打坐咁樣嚟到去揾，而係咧喺事情裏邊，喺氣裏邊，即係啲具體嘅事物裏邊，具體嘅活動裏邊，我哋咧去揾到呢個理。理咧其實就係啲事物嘅條理。你其實就是講一些事物的條理，咁樣說明這個清代的學者也認為一個情裏面也有理，所以我們要講一些呢情人的情慾這個都要講，不可以只是講天理這個這樣呢這個理我們呢亦都要喺呢個情裏面去講嘅呢個咁樣清代嘅學者咧就否認呢、這個自然上邊嘅當然呢、這個即係佢哋唔承認咧喺自然上邊咧有一個當然即係所謂呢個氣上之理啦呢、這個即係冇一個個唔係咧，先講呢個理，而係咧，我哋喺啲自然物裏邊或者具體事物裏邊去揾一個理出嚟，而唔係咧先揾咗個理先嘅呢個咁佢哋都否認呢一個所謂氣先之道氣先之道咧，即係個理先氣後嗰啲咁嘅講法或者否認呢個咧呢個有一個咧用先之體總之咧佢哋就否認咧一早已經有一個咧呢個形上嘅理啊，或者形上嘅道啊，形上嘅體啊存在佢哋唔講呢啲嘅呢個要先講咧，講一啲實際嘅事情、實際嘅事物先由嗰度去講呢個理啊，講呢個道啊，咁樣咁啊好啲咁樣嘅講法嘅咁所以佢哋咧就反對話。如有物言得於天而具於心咁樣呢種由上而下嗰種主宰式嘅天理咁樣佢哋係反對嘅即係個咧有啲嘢係得於天而具於心即係其實傳統嘅儒家都有啲咁嘅講法㗎嘛呢個呢個有啲嘢咧係由天嗰度嚟嘅咁喺我哋嘅心裏面咁樣咁佢哋係反對呢種由上而下嘅一種主宰式講天理嘅講法唔鍾意呢呢種呢先講一種喺上面存在嘅一種天理咁所以清代學者佢哋嘅主張呢其實呢好接近呢所謂現象主義實用主義自然主義佢哋嗰啲講法呢個即係唔主張講一啲呢形象嘅講法呢個咁呢由呢個角度嚟到去講呢清代嘅學者睇嚟呢係能夠呢去除呢個數名理學裏面嘅形象學嘅困難而且令到呢個哲學更加接近常識，更加實用因為呢、這個數名理學咧講到後來咧就係好多形相學嘅問題形相學嘅問題咧亦都有佢自己嘅困難存在呢、這個即係如果我哋如果清代學者咁樣反對呢啲咁嘅講法咧，相對地就能夠避免咗數名理學所出現嗰啲咁嘅形相學嘅困難咁啊，令到咧呢啲哲學咧能夠更加接近常識，接近呢個實用因為我哋係真係佢哋就主張喺實際裏面去應用、去實踐噶嘛咁一定就能夠實用、能夠實踐先得嘅呢個咁同時咧，佢哋咧亦都咧係一個清代嘅學者，主張講人嘅情慾咁樣所以呢亦都要顧及人情顧及人情咁樣就可以避免咗人嘅意見為天理避免咗以理殺人嘅流弊呢、這個數名理學嘅 末流呢好多時呢乜嘢都講天理，但係呢你話你嗰啲係天理嘅時候呢就變成呢以你某個人嘅意見作為天理，或者呢以你講嗰啲你作為你，你嗰啲就係天理，跟你嗰個天理就可以殺人都得啦，你話以你殺人啊，咁出現啲咁嘅流弊。但係呢、這個清代嘅學者就反對呢啲天理嘅講法嘅時候呢即係唔着重講天理嘅時候呢，基本上就可以呢個避免咗宋明理學末流裏面呢啲咁樣嘅流弊。所以呢一個呢係呢個清代學術佢哋嘅優點嚟嘅。可以避免咗呢個宋明理學嗰啲流弊，這個避免咗呢個形象學嘅困難。即係唔講呢種主宰式嘅天理。咁呢個係優點嚟嘅，呢個要承認嘅。但問題呢就係、是、如果我哋從呢個整體嘅一個文化精神嚟到去睇嘅時候呢由宋明理學嘅理想主義去到呢個清代嘅實用主義自然主義其實呢係一種精神嘅下降即係如果我哋呢、這個即係佢清代學術對峙呢一個宋明理學嘅流弊呢咁呢個當然呢係有佢嘅優點呢點係要認我哋頭先啱講完嘅就係呢點我哋要認但是如果從整個文化精神的發展來講這個宋明理學是一種理想主義去到清代變成實用主義自然主義由理想主義變成一種實用主義這種可以說是一種精神的下降從這個文化精神的發展來講整體地來講這個可以說是一個精神的下降這個諸子這種理先氣候的講法六王這種吾心即宇宙這個良知即天理這個良知就是造化精靈這些這樣的講法這些這樣的學說就這樣聽當然我們很難接受也都很難明白這個不是很知道說甚麼就這樣說吾心即宇宙無端端吾心怎會即宇宙呢這樣說就很難說得明白也都很難接受就這樣說可能是錯的這個但是如果我們從這個文化精神的整體的發展來說如果那個時代的人崇尚這些理想主義的超越理想他們崇尚一些超越的理想講緊一些理想性的東西這些理想性的東西當然是一些超越的東西這個理想當然不是只是買層樓找份工這樣超越的東西這樣呢這種這樣的崇尚理想崇尚這個超越理想的理想主義呢雖然這種講法呢這些是比較接近這個唯心論的講法但是正正呢崇尚理想追求超越的理想這種是表示一種向上的自強不息的精神即是從這個文化精神來講呢就咁講呢啲吾心即宇宙良知即天理呢啲就又難明又難接受又有機會錯但係整體地講佢呢一種咁樣嘅方向其實呢因為佢所代表嘅係追求一種超越嘅理想所以呢係一種向上嘅自強不息嘅精神嚟呢種向上嘅自強不息精神呢好緊要呢個這個在西方哲學裏面呢這個黑格爾費希特這些德國的哲學家這些哲學家呢都認為這個唯心論的理想主義呢是個盛世來的當時這個黑格爾費希特他們這個當紅的時期康德黑格爾費希特這些德國的哲學家他們講這個唯心論的理想主義呢當時呢這種講法很興盛這個咁樣如果人是由這個理想 嚟到去领导我哋人嘅行为，啊，由呢个理想指导我哋嘅行为，啊，由呢个理想作为主导，啊，个理喺边度？我哋人嗰个气，啊，气就我哋呢个具体嘅，啊，人嘅生命啊，呢个就会，啊，跟住啊呢个理啊就去边度？啊，咁呢一种咁样嘅讲法咧，就系，啊，中国人所讲嘅所谓理先气候啦。啊，理先气候咧，就即系理想行先。啊，我哋人嘅气，我哋嘅生命力咧跟住。啊，我哋有个超越嘅理想，咁我哋咧嗰种生命力咧就跟住去。啊，咁呢个叫理先气候。啊，人系一种啊，真正自信自重。自信自覺的時候一定會尊重精神的重要性，尊重心的重要性，而不會加以貶抑的。一個人他真正的能夠自覺的時候，其實他是很尊重人的精神或者說心，即是我們現在這個年代，這個我們發現是我們現在很少說人的精神，精神向上啊，呢啲咁嘅問題啊，講理想性或者講呢個心嘅問題，我哋而家好少啊，我哋啲教育而家唔係好講呢啲問題啊，呢個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就係呢個人嗰個自信、自覺、自尊、自重咪減少啊，呢個啊，以前中國人就好著重講呢一個，所以呢一個啊，如果人能夠真正做到自尊、自重、自覺、自信咧，我哋一定會尊重啲啊所謂精神。我哋覺得精神好重要，覺得心好重要，而唔會貶抑呢啲講精神嘅理想或者講心啊嘅講心性啊嘅理想啊呢個啊。咁所以咧，如果我哋人嘅精神係向上嘅話咧，啊或者我哋人嘅精神啊係有種呢種自尊自覺啊自信自重嘅時候咧，其實咧。就算我哋聽到呢啲所謂吾心即宇宙啊、良知即天理啊呢啲咁嘅講法咧，我哋初時可能都唔明白到底佢講乜嘢嘅。不過因為我哋呢個精神係向上嘅時候咧，我哋都會樂於去聽下啊。其實呢啲哲學家佢主張嘅呢種咁樣嘅理想係究竟講乜嘢嘅咧嚇？咁而唔會咧好隨意咁樣咧就加以毀謗嚇，認為唉呢啲太主觀啦。咁主觀啊，咁虛無縹緲都唔知講咩啊，咁樣咧嚇，咁樣咧就以為佢哋呢啲咧只係一啲主觀嘅講法嚇，呢、這個輕視佢啊呢、這個啊，咁所以咧，如果我哋有一種咁樣向上嘅精神即係就算聽到一啲咁嘅理想嘅講法呢、這個我哋都唔會走去輕視佢嘅。有種咁樣嘅精神，如果我哋能夠用呢種精神嚟到去鼓舞、去陶冶一個民族嘅精神咁樣咧就一定可以令到呢個民族嘅人能夠尊重人，能夠重視人喺宇宙裏面嘅地位尊重人嘅意義尊重人嘅價值咁所以咧呢、這個。理想主義嘅講法宋明理學係一種理想主義呢啲理想主義嘅講法咧，就一定會強調呢個理想嘅重要心嘅重要呢、這個如果我哋由心裏面嘅理想嚟到提起人嘅精神然之後咧就可以咧建立呢個咧人嘅民族文化生命呢種咧就叫做由理生氣啦，即係話咧我哋咧先講我哋心裏面嘅理想呢、這個我哋心裏面有個理想，我哋用呢種理想嚟到去提起人嘅精神，我哋將人嘅精神提升起上嚟咁樣咧就能夠建立到我哋嘅民族文化生命呢、這個講法咧喺宋明理學嚟講叫由理生氣由理想生出一種生命力嘅氣但係呢種意思咧，宋明理學呢一種咧理想主義嘅意思咧，喺清代嘅學者嚟講咧，佢哋係唔了解嘅佢哋唔了解呢個咁宋明理學家講呢個咧理欲之辯呢、這個呢、這個理同埋呢個情欲嘅問題嘅時候咧，呢、這個 好多時候呢就重視呢個理性啊，理或者性啊，而漸視呢個情啊，呢、這個啊，覺得呢、這個即係以前宋明理學家都係㗎啦，講呢個天理人欲啊嗰、那個討論嘅時候呢啊，就重視天理啊，就漸視呢個人欲嘅啊，呢、這個啊講天理人欲啊，重視講呢、這個啊人性啊，就但係就呢啊啊輕視講呢個人情啊，呢、這個宋明理學家嘅毛病嚟㗎啊，呢、這個啊。啊，宋明理學家呢種咁樣嘅判分咧，可以話係流於啊嚴苛啊，咁後來出現佢嘅流弊啦，啊呢、這個啊啊，即係就仲講天理啊，呢、這個輕視呢個人情啊、人慾啊嗰啲問題啊，呢、這個啊出現流弊啊，咁樣出現呢個流弊咧，就係、是、咧令到人咧以為人嘅意見就係天理啊，變成以理殺人啊。因為你淨係一味講天理，好多時候咧就變成咧就將一啲咧某人某一個人佢自己嘅意見咧就變成一個天理啊，咁出現問題啦，咁變成咗以理殺人啊！呢、這個你講嗰啲就係理嚇，你嗰個理啊殺人都得嚇呢個啊，咁所以呢、這個近代嘅國學界師嚇章太炎啊。就認為呢個大東元啊，之所以盡量攻擊宋明理學咧，就係、是、佢覺得因為清代嘅君主係以理殺人啊，呢、這個即係章太炎咧係咁睇嚇呢個啊，呢、這個啊啊呢、這個清末民初嘅學者嚇、啊、章太炎好出名啦嚇，咁佢咧就係認為這個呢個咧嚇啊大震啊呢、這個啊點解一味嚇呢、啊這個要啊攻擊宋明理學咧？就因為呢個大震咧，佢係見到啊呢個清代嘅君主好中意以理殺人啊！清代嘅君主啊，佢哋講嗰啲就係理啊，咁樣就可以以理殺人啊！呢、這個啊咁樣結果咧啊，所以呢個大震咧就好反對呢種以理殺人嘅講法啊！咁宋明理學就係講天理喎，呢、這個啊就仲講天理唔講人情啊！咁樣咧，所以咧佢咧啊～見到咁嘅情況咧，亦都咧唔喜歡呢個宋明理學啊，所以亦都咧全力攻擊啊呢個宋明理學嘅嚇咁樣，所以呢一個咧清代嘅學者啊，呢、這個啊顏理學派嚇，同埋呢個啊大鎮招秦佢哋咧都中意講呢個利用後生啊，講呢個咧前谷兵營啊，講一啲實際嘅。制度啊，或者呢個民生嘅問題啊，咁佢哋就係講一啲具體嘅具體嘅事情事物啊，佢哋認為呢啲具體嘅情慾如果做得啱嘅話咧，就係、是、你啦情慾恰當嘅就係你喺情慾恰當嘅地方，我哋就見到乜嘢叫做你咁樣咧就可以令到人咧喺呢個生活嘅情裏邊生活嘅人情裏邊上下左右之間能夠互相關懷體貼、和睦相處相生相養喺個凝聚社會之道即係佢哋覺得咧呢個我哋唔好再講咁多咧虛無縹緲咁遠嘅天理，我哋講翻人嘅情講翻人嘅情，如果我哋嘅情咧呢個喺生活裏面嘅情做得好嘅時候咧，我哋其實咧做得恰當，本身就係一種理咁所以咧呢種情做得好，就能夠人人互相關懷、和睦相處，咁咪可以營造一個好和諧嘅社會啦，好和平嘅社會啦咁樣所以咧，佢哋着重講翻呢個人嘅情慾唔係講咁多天理不如講翻多啲人嘅情慾仲好啦咁樣咁當然啦咁佢哋強調人嘅情慾嘅時候咧，那個流弊咧就係佢哋將情慾放喺第一呢、這個學者方東樹嘅漢學相對裏面咧，佢就係反對大東元反對大東元呢一種咧呢個將情慾放第一嘅講法呢、這個咁其實係有佢嘅理由嘅呢、這個由根本上講如果講情講得好嘅一定會合乎理， 講理講得好都一定合乎情的、啊、其實這個呢、啊、如果他的情是恰當的，當然就是理的、啊、理表現得好、啊、也都可以在個情那裡去表現、啊、也都可以的，沒有說不得的、啊、這個、啊這個、所以這個清代學者、啊、這個、啊、戴震、焦秦他們所講的那些道理呢、啊、從積極的意義來到去看呢啊、可以話係呢個同宋明理學家係一致嘅啊！呢、這個啊啊，因為佢哋雖然佢哋着重講嗰個係情啊，但係其實情講得好，見到理噶嘛啊！呢、這個佢哋都係咁主張噶嘛啊！咁樣，但係如果從理上講咧，講理講得好，亦都會嚇、啊、講埋情咁、啊，所以呢個咧啊，我哋從客觀嗰個積極意義嚟睇咧，其實佢哋嘅主張啊，同宋明理學其實可以一致。啊、不過當然啦，佢哋就、啊、打住旗號就係反對啦、啊、但係從理上講其實可以係一致嚇，唔、啊、一定係反對、啊、因為啊呢個、我哋講人嘅情嘅時候咧，可以其實咧係既講情又講理、啊、情同理只係偏重嗰、那個講法有啲唔同嘅、啊、你偏重情講還是偏重理講咁樣嘅啫嚇呢個啊。講情的時候、啊、其實呢就是偏重在個體和個體相交之際、啊、那時候那個情來到去講、啊、即是說是人和人人和物、啊、那個互相感通的時候那個叫情、啊、講理呢就是側重在一個普遍的涵蓋原則那裡來到去講、啊、講理很多時候呢就會超出個體、啊、就講一種普遍性、啊啊、這樣即係其實講理就講緊種普遍性啊，講情咧就講緊咧呢個咧係好具體嘅人同人嘅一種感通啊。但係其實兩種講法都係講緊同一件事啊嘛。啊問題其實講都係講緊同一件事啊，個體同個體啊互相感通啊，同時啊亦都係可以係超出個體嘅理嘅一種表達嚟噶嘛啊呢、這個啊。啊！呢、這個即係個體同個體之間互相感通嗰個係情啦，嚇、啊、嗰、那個啊冇問題啦，嚇、啊、呢、這個啊具體嘅情。但由呢種情，我哋亦都可以見到一個超出個體嘅理噶嘛，啊啊一個共同嘅理噶嘛，嚇、啊、呢、這個啊啊咁，所以這個呢個咧既係情又係理嚇、啊，即情見性啊，即情見理又得啊，呢、這個係儒家嘅一種啊共同嘅義理嚟噶嘛，呢、這個啊。嗱、啊，咁講緊呢個普遍嘅理咧，啊，其實咧，普遍嘅理啊，要表現咧，其實咧係唔能夠離開人嘅啊人倫日用啊嘛，啊呢、這個理嘅表現唔可以離開人嘅平常日用嘅生活㗎，啊呢、這個啊，啊但係如果我哋只係強調呢個理，啊係喺呢個個體同個體嘅情嗰個關係上邊嚟到去講。即係我哋講呢個理，淨係喺呢個個體同個體嘅情嗰度嚟到去講嚇，講情嚇、啊、互相感通就係理啦咁樣嚇。呢、啊這個理只係喺個體關係嗰度嚟到去講嘅時候咧，就缺少咗呢個理嘅超越個體去到呢個普遍層次嘅講法啊。即係話咧，如果好似清代哲學家著重講呢個情嘅時候咧，佢哋好多時候咧啊情中見理係啱啊，但問題佢哋將呢個理咧。是限制了只在情裏面講，只是在這個個體和個體的關係那個情的關係裏面來到去講的時候呢，就講不到一種超越個體去到普遍層次所講的個理了啊，那就變成呢令到這個情呢就只是限制在這個個體裏面啊，被束縛了而不能夠超出這個個體，而不能夠去到一個啊一個高遠的一個普遍的層次那裡，變成這個情呢、啊、不能夠這個、啊、通古今上下、啊、所以戴震、焦秦他們所說的那些情慾呢、啊、總是只可以限制在這個現實的社會生活裡面、啊、而說不到、啊、這個個人的一種向上奮發之情、啊、說不到一種人、啊、不安於流俗、啊、要求超越之情啊，講唔到一種咧對歷史民族文化之情，講唔到一種咧對宇宙人生之情啊，因為呢種啊呢啲宇宙人生啊民族文化呢種啊不安於流俗啊向上奮發之情咧，全部都係超越個人 要求超越個人個體嘅情嚟嘅呢個咁樣，所以咧，而家呢度要講嘅呢個所謂宇宙人生之情就係要將呢個個人之情由呢個你嘅層面推廣出去，充實個人之情，推到去極限啊，咁就可以到達呢個所謂即情見性即情見性嘅境界啊。即情見性咧可以分開當下同埋呢個咧推廣出去嘅一種唔同嘅境界啦呢、這個。當下的即情見性即是其中一面，另外還可以推廣出去而見到一個所謂即情見性這樣這個就變成這個講這個性即理這些比較學術性，這些就不講那麼多這個但是清代的大鎮招秦他們呢就只是講這個當下的即情見性就是缺少了一些了咁同宋明理學家比呢，精神上就始終就呢個呢差咗一截呢個就係呢個呢清代呢個學者嘅佢哋嘅一個問題呢個好啦，咁樣呢就今日呢就時間差唔多啦，咁就講到呢度，咁下次再繼續同大家講下呢個清代學者嘅精神好多謝大家。